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读三章一到八节。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我们现在看这段第一节，就有这个法利赛人，也是一个这个就是犹太人的领导，也是在这个公会里面名叫尼哥德慕就是犹太人的官。那这个人就是宗教领袖。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大部分几乎所有的除了尼哥德慕之外，这些犹太的领导人、宗教领导人，他们就是反对耶稣。但是这个尼哥德慕他现在夜里来见耶稣，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这边没有说，但是有可能他夜里晚上来见他，因为他比较不想要让其他的宗教领导人、法利赛人他们知道他有去找耶稣。那我们也知道七章五十节有一次这个尼哥德慕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这些领袖开会的时候，他也替耶稣说话然后其他的也就骂他，他怎么会这样。那我们也知道第十九章三十九节，尼哥德慕跟约瑟亚利马大的约瑟一起帮耶稣埋葬，所以他有可能之后就相信耶稣是基督。那这时候他晓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他想要多了解那他问的问题。所以他第二节就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那这边提到这个神迹，就是这个塞梅亚，就是记号或者标志那在第二章我们就看到特别是耶稣头一次行的记号标志标记，这个耶稣在迦拿把水变酒。但是之后在耶路撒冷看到耶稣行不少神迹，至少一些，然后有人信他的名。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二十四、二十五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不少人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记号，他们就信耶稣。那他到底怎么，他们信是什么意思至少他们可以，他们信他做这些神迹。那这个尼哥德慕他也是看见耶稣行这些神迹，就认为说如果他是诚恳，那有可能他就是诚实的来见耶稣。他说因为你行这些神迹一定要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行这些神迹。但是耶稣的回答蛮有意思，他都没有提到他所行的那些记号或者他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意思好像有一点是说这些神迹，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些记号，这个不是关键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重生，这个是关键的，你必须重生，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见上帝的国。所以这些神迹记号跟上帝的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 那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最大的记号神迹就是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了，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但是比如说他医治病人什么把水变酒就是这个不是那么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人必须重生。好，那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重生。重生就是和本翻译成重生，原文希腊文就是 genethei anathen， 那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就是重生，另外一个 是从上而生，那这两个翻译都有可能。那我自己比较偏向比较喜欢这个从上而生，因为在第三章后面很多地方提到上面下面或者天上地下地上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上而生的，并且在第一章十三节的时候耶稣就提到说人就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上帝生人，这个就是从上而生可能是好一点，但是这个重生也 OK 了，我觉得。因为之后这个尼哥德牧就认为说，哦，是不是要再进母腹再生出来？耶稣说不是，他需要你需要从圣灵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个生所以重生第一个生就是从肉体生的，那从灵生的就是重生这个第二个生，所以这个重生也 OK 了。那今天在这个解释我大概会比较多用这个从上而生，但是两个都 OK 了那尼哥德牧的就是很清楚不了解耶稣说你必须重生或者从上而生所以他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从上而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所以这个从上而生的意思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这个应该就是指圣洗礼那的确耶稣还没有正式的设立基督徒的洗礼，他复活之后才会这样做嘛，他也复活28章但是其实这时候的洗礼，约翰的洗礼也已经赐下赦免那反正应该就是指洗礼。第三章之后也是提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约翰都是在给人施洗，第四章也是提到耶稣的门徒在给人施洗，所以从水和圣灵生的应该就是指洗礼，所以上帝借着洗礼这个从水和圣灵生的他就是赐给他们灵魂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这个是非常像使徒保罗自己说的就是类似的话，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这边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他就是上帝变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是非常像，这边也是提到是指着洗礼所以反正这个就是从上而生的，那圣灵当然是在上面，所以从上而生的也是适合，但是这个洗礼也是第二次的生，所以也可以说重生没有关系。那接下来耶稣就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只能得到肉体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如果要有灵魂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必须第二次就是生出来，被生出来，或者从上而生的所以我们是要从圣灵，就水和圣灵的洗礼，才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那这两者无论是肉体的生命或者属灵的生命，灵魂的生命都是被动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的肉体我的父母不是预先说好白佩德你如果会当一个乖的孩子的话，那我们就让你存在 就会怀孕，就会给你生出来。你如果乖的话，我们就这样做。当然没有这回事，因为我本来就不存在，那我是被出来的，被生出来。那灵魂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人称为基督徒，称为基督徒人相信耶稣都是被动的，是上帝所赐的，是上帝生人才有这个灵魂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有很多不同方面就是形容救恩，形容上帝如何拯救人。那我觉得这个得到生命就是被生出来，就是可能是最清楚了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重生都不是我们自己任何所做的，我们本来不存在，我们本来没有这个灵魂的生命所有的人在母亲的肚腹里面就是与上帝隔绝了，就是原罪跟上帝隔绝，这个是属灵没有生命的情况，属灵是灵魂是死的。那所以我们一有肉体的生命，我们灵魂已经是死的。但是所以我们如果要有灵魂的生命，就跟肉体的生命一样，我们需要被生出来，我们不能自己生自己，我们要被生出来。所以这个很清楚这个成为基督徒是上帝所做的。那这边就提到洗礼那洗礼也就是上帝的道加上水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道加上水就生了我们。那圣经当然也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说上帝的道重生人或者赐给他们灵魂的生命，可能最清楚的就是彼得前书1章23节，彼得前书1章23节，还有雅各书1章18节，这两个经文就很清楚说我们是上帝的道，就是重生了我们所以无论是我们所听的或者所读的或者与谁连接在一起，都是上帝借着他的道生我们。他重生我们之前，从上而生我们之前，我们就没有这个灵魂的生命。但是我们一有这个灵魂的生命，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与耶稣连接在一起。好，这个就是第六节。那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这边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七八节，这不是第八节提到风，其实这个风跟灵在原文希腊文是一样的字 Noema所以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第八灵随着意思吹，你听见灵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那当然这个第八节开始就是比较适合翻译成风因为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这个比较适合翻译成风。但所以耶稣在这边就用这个诺玛说，那我们从灵就是从圣灵生的，有点像风。那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就是风你就接受风虽然你不了解风，你看不到它，但是你感觉到它，你知道它真的在。那从水和圣灵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上帝使人重生，借着水和圣灵，这个是明明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接受。我们虽然我们不了解他，我们不了解上帝如何借着他的道赐给人属灵的生命，但是真的是一个事实，我们不用以为稀奇。我们如果可以接受风，那我们也应该可以接受这个圣灵生人，虽然我们不太了解。好，这个都是第八节。我想现在我们就继续，我们看9到21节约翰福音3章9到21节，尼哥德慕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好，现在我们慢慢看第九节，耶稣刚才讲的，尼哥德慕一直不了解，怎能有这些事呢？那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这边这个先生当然是老师的意思，并且在原文希腊文就很清楚，这个老师是一个，就是那个老师，一个特别的老师，意思就是说他应该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家知道这一位老师，这个尼哥德慕，所以他就是一个蛮优秀的老师，但是他还是不明白这事。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好，所以这边第十一节，耶稣说我们所说的，那这个我们是指谁当然是指耶稣，然后另外应该就是施洗约翰，可能也是指旧约的一些先知。所以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很多地方，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些宗教领导人他们辩论的时候耶稣就提到这些宗教领导人旧约的时候，他们也不接受先知的劝告，就是先知叫他们悔改，他们不听。那现在耶稣自己上帝的儿子来，他们也不听。所以这些从上帝而来的，无论是先知或者上帝自己的儿子来，你们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你们不接受，你们不接受好，那第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这个也可或许有点难了解，但是我想一个方法可以理解，就是地上的事就是人必须在地上重生，从上而生的，必须从水和圣灵生的，这是地上的事。那你们不接受，你们需要这样子，你们需要重生，你不了解，你需要这样子。那我如果多解释说，怎么这个圣灵如何使人重生，就是有点像解释风如何风是怎么来怎么去。那接下来就是天上的事，就是圣灵如何使人重生，这个是天上的事那你如果跟连这个了解，你必须重生，你不能够接受，那我如果说天上的事就是人如何圣灵如何行这个神迹，那你更不会接受，不会相信这个简单的十二节的解释。那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这个和合本这样翻译最好的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卷就是没有中间的那块，所以可能就是应该漏掉，所以应该说除了从天降下的，没有人升过天。那这个就是指耶稣是从天降下，那没有人就是升过，从地上升到天，但是耶稣是从上而下来的，所以他有权柄，他知道他所说的，因为他就是从上而来的，我们必须从上而生的，那耶稣就是从上，所以因为他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知道他可以谈地上的，他也可以谈天上的，但是尼哥德慕连地上的他都不能够了解，耶稣有权柄可以讲所有的所以 他就是要强调他真的是从上而来的，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好，接下来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那关于这个，我们必须复习啊，这个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这个就是在民数记第21:4-9，我先复习就读一遍。民数记21:4-9，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好，这件事是很有意思，所以百姓就埋怨，就是很烦，然后就是跟上帝抱怨说，为什么叫我们到这边都没有好东西吃啊，只有这个玛纳。那上帝就处罚他们，管教他们，叫这些火蛇来。那他们了解他们犯罪，求上帝拯救他们。那上帝怜悯他们，就叫摩西制造这个铜蛇放在杆子上。那很有意思的是说，他们如何得医治？因为当时我想很多不同的方法，百姓就想出可以可以吃西药，可以吃中药，可以是中东药，什么药都可以吃。但是摩西说，你望这条铜蛇就可以得到医治。我想一定有一些百姓说，那怎么会让我得医治呢？我就看这个蛇我就会得到医治，我不相信。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望这条铜蛇，相信上帝会因此就会借着这个就医治他们，他们如果没有这么做，他们就没有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了解的事情，你望这个铜蛇，但是这个还是给你医治了啊，这个很好像很简单，好像是怪怪的，一个蛇就医治你的蛇，一个那个蛇给你咬啊，但是这个是上帝用的方法，所有望这个信上帝会拯救你，那你就得了拯救。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3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的确耶稣必定会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就像摩西把铜蛇被举起来，15叫或者使喂药，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其实这个铜蛇只是让他们的身体可以多生在这个世界上10年、20、30、40年，但是所有望这个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信这个就是上帝的拯救，那你不仅是得多10几、20、30年的肉就是地上的生命，你得到永生。那这个一样，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望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这个怎么会让我得永生？不可能。所以一直有人就是觉得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愚蠢，是软弱的。我们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1:18-25，特别是22、23、24节那边，对一般的人来说，这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愚拙或者是软弱，但是这个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啊！所以其实也这个真的需要圣灵使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人觉得不可能，就一定像尼哥德姆，怎么有这回事呢？ 但是这个就是上帝拯救人的方法。所以就像上帝用这个铜蛇拯救以色列人的身体，他们觉得这怎么这样子，这个太奇怪。上帝用一个更奇怪的方法，他的独生爱子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但是上帝透过这个就拯救我们。我们会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就是用这个方法。所有重生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是相信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他们的拯救。那这个14-15节对整个约翰福音来说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因为整本约翰福音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在他的名里面就得到生命永生。这个就是第20章，还是再念一次，第20章30-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或者记号，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这些神迹，这些记号，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在他的名里面得到生命。那刚才我就自己翻译这个原文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整本约翰福音，约翰写他的福音书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因此在他的名里面就得到生命。那另外一个地方特别提到耶稣被举起来，就是在12章32节33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可以说吸引万人来信我。33节，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拯救。所有圣灵重生的人是他们信这个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拯救，我们都有永生。好，那接着这个就是跟接下的16到17节很有关系的。那16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16节，上帝爱世人，真的，上帝真的爱我们世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上帝真的是爱他所创造的人，所有的人，世人就是整个世界的人，整个世界他所创造的一切，没有一个是不包括在里面。上帝爱所有的人，因此因为他真的是爱他们。那其实这个上帝的爱，上帝就是爱，他的在他的核心，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就是一位爱他所创造的人，他也是爱他儿女的天父，他是爱他的子民，上帝就是充满爱。那你如果不要他的爱，你如果不要他的拯救，那你会面到的就是一个审判官，也会定你的罪，也会让你沉沦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拒绝上帝的爱。上帝要所有人领受他的爱，但是的确有一些人觉得他不需要这样的一位爱他们的上帝。那因为上帝真的爱我们，他的爱就有行动，他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些世界上的人，使或者为了要一切信这个他的独生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又看到永生，我们又看到永生是在于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相信他的就得这个永生。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为了要人信他，并且透过或者并且因为相信他就有永生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摘要，上帝对世人的爱，然后因为他爱，他就在他的独生爱子里面拯救我们。的确，17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为什么耶稣来？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 他不要定人的罪，他不要人沉沦灭亡，他不要，他要拯救他们，上帝爱他们啊，所以他来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或者使，乃是要使或者让世人因他得救，因他得永生，因他得救，上帝要救人。那如果你不要他的拯救，他的爱，那你还是会被定罪，你还是会灭亡啊！所以第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对，所以我们已经是十六、十七啊，就是他的总结，就是所有信他的就不被定罪，因为上帝本来就是不要定你的罪，他赐下耶稣就是使人为了使人信他就不被定罪。所以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你如果不接受，你不信上帝给你提供拯救你的方法，就像在旧约的旷野，你如果不忘这条铜绳，因为你觉得不可能，我自己可以吃我的药，我自己可以锻炼身体，一定可以胜过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忘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就是会灭亡的。那可惜我们罪人就是很固执，很多人很可惜就是很固执地拒绝上帝提供的方法拯救人。所以你如果就不接受，那你还是会被定罪，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就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十九节，光来到世间啊，这个光当然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这个耶稣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耶稣就是光，光来到世界，但是世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也不要这个光显示啊他的恶，所以他们就没有来救光。这个已经是第二十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我们罪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就是不喜欢光，因为光会显出我们的罪，那我们还想要继续活在我们的罪里面。如果这个被罪被显出被显示的话，那我们就是要承认这些罪，但是我们不想要，一般的人就是我们按照本性，我们就是不要承认我们的罪，就是不想要悔改。如果承认我们的罪悔改，那我们就领受到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们就是不要，我们要自己当自己的上帝，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所以我们就不喜欢这个光的确是这样子。二十一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那最后一句更好的翻译就是，他所行的是在上帝里面行的，意思是说这个都是一致的，上帝重生你或者使你从上而生的，圣灵重生你，你从水和圣灵被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在上帝里面，你就是在相信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你就是与上帝连接起来。那你在上帝里面呢，你就自然而然会结出果子，你就会行出这些真理。那你如果没有在这个耶稣里面，没有被重生的话，那你不可能行出真理。所以如果你被重生，你在上帝里面，你相信耶稣基督，理所当然就是自然一定会有这些善行，这些真理行出来。如果没有的话，你不可能，你只有这些邪恶。所以的确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如果有信心的话，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这些行为。你如果是连接于葡萄树，一定会结出果子。所以当这些你看到真正的真理被行出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在上帝里面，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把这些行出来，这是一致的。那都没有真理被行出来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人根本没有在上帝里面，他就是拒绝上帝拯救他的方法，所以他当然不会来救光，他当然只会行出这些邪恶。好，所以其实这整段都是一致的啊。前面提到这个啊，重生从上而生的这个洗礼，这个就是上帝用的方法使人信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从天而赐下上帝，父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上帝就是借着这个洗礼，借着他的道使人信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后面就提到这个上帝赐下耶稣基督为了使人信他，为了让他们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前面提到洗礼，就是说好，上帝如何使人信耶稣呢？如何使他们重生，从上而生的，就是借着洗礼，借着上帝的道。所以呢，你们所有听这个这个应该注意的地方的这个录音的人啊，你们是相信耶稣的，那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上帝透过洗礼，透过他的道重生你，你可也可以完全确定知道耶稣就是为你而来到世界上，你也可以完全确定知道你有永生，因为上帝已经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使你相信耶稣，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必定得救，必定有永生，这个就是指你。上帝爱所有的人，一定是包括你。那借着你的洗礼，借着上帝的道，你已经信耶稣，上帝已经重生你，你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你就是基督徒，你一定是永生，已经有永生了。这个就是非常宝贵的福音。整本约翰福音就是要鼓励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有永生，不用害怕。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边。